的脸吹向了海边，在星星岛的夏天，所有步伐都会轻快一点，带上书包关上房门走向熟悉的大街，买的冰淇淋很甜，喜欢你在耳边碎碎的念，想永远不长大，想要一起永远的玩耍，微笑不会停下。 Are you ready?畏惧可怕，还有神奇的冒险，视线一点点走远，变成成长中的滴滴点点，想永远不长大，想要夏天永远会放假，微笑不会改变。 Are you ready?